因为它的主角啊是两个脑袋圆圆的火柴人。 对，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漫画里面小绿和小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种火柴人的形象出现，但它的画风非常简洁，并不意味着它的故事粗糙。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无论是小绿和小蓝当中那些独立成章的小故事，包括一些连载的中长篇的，就是剧情稍微长一些的故事，都是非常好看的。 对， 而且有很多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 对，简单的火柴人形象却有不简单的故事内涵。 是， 而且呢，就在8月底，小绿和小蓝的同名动画也在 B 站和大家见面了。 嗯， 而且呢，这次的更新采用的是日更的形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更新一集5分钟左右的泡面番，而周六更新的动画足足有20分钟。 我看我们现在 就一饱眼福。 是，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已经开始刷起来了，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和以修布和利安的名义，看来大家都是我们小绿和小蓝的真爱粉。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大咖，他们分别是我们动画小绿和小蓝当中小绿的声优星潮，欢迎星潮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729生活场的配音演员星潮。 嗯，还有我们小绿和小蓝官方 coser 咖子和三三，来，咖子先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于西晨，大家可以叫我咖子。 嗯，是给小绿来。 对，我是今天是 cos 的小绿，然后是在剧情当中是魔王绿。 是，那三三。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云鬼，大家可以叫三三。我今天 cos 的是勇者小蓝。 其实今天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哇 ，coser 真的好可爱， 骑士团团长。 嗯，那今天就是我们的魔王绿，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自己高冷的一面呢？其实我魔王绿心想，我并没有高冷啊，是。好，那非常欢迎我们的星潮以及卡子和三三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小绿和小蓝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送出福利，是什么样的福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的福利呢，就是是什么来着？ 喂，福利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就是小绿和小蓝原画作者笛子亲笔签名的海报要送给大家。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三位嘉宾会分别来号召大家通过弹幕来跟我们交流互动，那您现在只要来关注漫游哈翻天的官方直播账号，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笛子大大亲笔签名的海报了，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7，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看着你的彼岸陪伴绚烂之星， 漫游哈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后大声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漫游哈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嗯，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动画小绿和小蓝当中小绿的声优星潮，再次欢迎星潮。 星潮大大。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绿和小蓝的官方 coser 卡子和三三，欢迎两位。都是无声的打招呼，喂，你们要考虑一下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小伙伴的感受，好，大家觉得很受伤。那其实说到小绿和小蓝这部作品，不知道大家最早接触到这部作品是什么时候？ 嗯，我先说吗？ 嗯， 好，就是我当时在刷微博，然后就看到一部漫画，我就哇，就这个作者偷懒的功力真是一等一的厉害，就。不光是火柴人，但是很可恶的就是他还是那么的好看。 嗯， 就所以就一下子就追了100多话。 好像很多小伙伴就是最开始觉得这个画风好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老师会教你画那种火柴人的简笔画， 对， 就感觉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简洁画风，但是没有想到哇，故事居然可以这么深刻，然后每一章都会有那种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感觉非常过瘾。嗯， 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这是真的用心在做的。 嗯， 让我当时记得那一篇叫做回忆。对，动画可能马上也要播了，所以大家赶紧要期待一下。 这是给卡子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那星潮呢？ 我当时在刷微博，然后看到一篇，哇，我觉得， 哇，你们都是哇， 经历 没有没有， 我当时就是无聊的时候刷微博，然后就刷到了，可能是我朋友转的一篇机器人篇的一篇。 嗯， 然后机器人篇就是那种，他很直白的把人类那种愚蠢和缺陷，就用最单纯的话告诉你。 嗯， 我觉得那种剧情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就去翻了其他的、 嗯， 发现每一篇都很有意思。 嗯 嗯，然后就追起来了。 嗯，机器人篇算是一个正在连载当中的这个长篇的了。 对，很长篇。 嗯。嗯，所以只看一篇的话，肯定会勾着不停的把其他的篇也补上去。 对对对对对， 是。 三三， 我是一个比较隐形的粉丝。 隐形粉丝。 对，因为可能就是大家看就是平常非常正经，但内心可能就想天哪。然后我看的时候比较早，我看的是死对头这篇、 嗯、 然后6号的时候也已经上了动画的死对头上， 是 非常开心。 嗯， 因为就是感觉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嗯， 就是公司同事这种，平常、 嗯、 就是哎呀天哪，跟你没有办法一起工作，你太强迫症了，然后就是一直会嫌弃，但是又会觉得感觉他这种嫌弃会促使你进步。 嗯， 然后但是比如说感冒了、 嗯、 然后受伤了，就是会出现爱心小腰包在桌上， 所以这就属于真香型的是吗？ 真 香型的同事友谊， 真香型的同事友谊。 嗯，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们，我们的这个只限 WiFi 不限先说机器人篇看完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蜜柑说啊，茶儿的声音好好听， 谢谢谢谢。 嗯，这个我不知道马达是不是也有把整个漫画作品看了。 对，当然啊。 嗯， 其实我还是蛮早接触到这部漫画的。 嗯， 就是去年 也就2天前吧。 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空间里面经常会有转一个，就是感情就是这么回事那个。 嗯。 然后就是那个把、 啊、 那感情 盒子那个 盒子，对， 就是哐哐哐丢掉， 对， 哐哐哐。 可能是当时我正好处在 遇到一些感情问题， 对，一些感情，就一下子戳中了。 你笑什么，卡子？我马达遇到感情问题， 没有没有，我高冷，我高冷，我今天是高冷的。 就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内心，然后当时哎， 嗯， 哎，有点意思。 所以你看，魔王女真的是魔王，有没有？人家出现感情的问题，她在这边笑，真魔王，有没有？那我们的骑士团团长，你对此行为有什么看法？ 气死了，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他，估计现在就要拔剑了。 你这属于96级的骑士和410级的魔王 实力悬殊， 实力悬殊太严重了。 嗯，那我们知道小绿和小蓝这个现在动画也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有和大家见面嘛，那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动画的 PV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小绿和小蓝当中啊、这个就是动画和漫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指尖碰触点燃火花闪烁，照亮你我曾经身上的月光，一个眼神来决相信乖坐的那些人，你的温润，所有的回忆躲在生活的气氛，像其实像温馨的美梦，发现我的世界终于上最后快平淡，显得还不够完。 实看了刚刚这个动画 PV，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飞包侠片被混剪进去了，而且我们飞包侠现在已经是跟大家见面了。 对， 这个反而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短片，觉得哇，就是无限重复，无限重复，感觉会有一种魔力在吸引着你的感觉。 是啊， 嗯，我也超喜欢。 但是飞包侠片还是猝不及防给了一个刀子。 哇，是的， 唐丽， 就算是看过漫画，也会就是不滋那种啊，好难受，好感动。 隐形刀就是每次小兰死的时候，他其实都会经历痛苦的。 哇， 这个 新潮果然是连这个已经这种规律已经分析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可能隐形刀。 隐形刀。那我不知道，新潮接到小绿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契机？ 这个契机其实就是工作嘛，公司接到了类似的项目，然后我就去试音，然后非常荣幸试中了，然后就录了。 自己觉得试音的时候和自己之前配的角色，差别大吗？有没有一些挑战在里面？ 其实还挺大的，因为本身动画原著就是一个漫画原著就是一个就是小单元的故事嘛。然后每一个故事之间，其实人物性格都是有些许变化的。然后我又再加上我之前配的角色，其实更多是那种外放型的角色， 就是活泼一些的角色， 活泼啊，张扬啊，大喊大叫，蹦蹦跳跳那种角色。绿总明显就，至少大部分的长系列他都不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章节当中是一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形象出现了。 说白就是走内心更多一些。 就内心戏会比较多。 对对对。 而且他每一个独立成章的小片段，好像性格又有些许不同的变化， 对对对， 所以可能你要去拿捏其中细微的差别。 其实还。挺挑战的， 没关系，挑战还在后面呢。 对，那个东北口音嘛， 东北口音是的。 哎呀，这不现场给大家来一段？ 不，我不是东北人，其实是现场我们小伙伴教我的。 所以这个对于声音演员来说是一个挑战的，就经常可能会遇到用方言来配台词的这种。 对，偶尔会碰到这种。 就说一个什么四川话呀、河南话呀、东北话，这是不是属于声优的必备技能了？已经。 有的比较好嘛。 对， 是怎么样，是要听到河北小绿、东北小绿了吗？ 方言小绿 怎么样？你卡子，你的意思是你可以配河北小绿、东北小绿、四川小绿？ 我不行，我来不了。 六行 完了。高冷形象呢？ 我高 这个偶像包袱 高冷。 哎，那既然比较有偶像包袱的三三看到自己喜欢的漫画作品改编成动画，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哇，这个心里那我可能要就是烟花厂厂长要放花了， 非常开心。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非常荣幸嘛，我们三位都参加了首映礼，然后我跟卡子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 哇， 当时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台上非常正经，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那个首映礼啊，开开心心的。 哎，所以之前肯定有遇到过新潮，就是之前在各种首映活动啊，各种相关的活动。 对，但是就是绿蓝的，就是那几个。 对， 然后其实当天已经放过背包侠作为那个高能彩蛋。然后我们俩其实在后台嘛，在后台的时候就不行，眼泪马上要流出来了。天哪，就是 还是主持人呢，我一定要保持我的形象。 对，然后就是下一秒怎么办，要上台了，但是眼泪就转。你先上。 哇，戏精学院毕业。 但是到一半的时候，三三还比较冷静的摁住我，别哭。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就非常冷静，没事。 所以你们两个到底不冷静的是谁啊？ 我们内心都是波动成那种波动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说回来啊，那对于声音演员来说，作为声优来说，是不是即便你心里面已经心潮澎湃，有很多的感情要爆发，但是你在塑造角色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智呢？ 你要贴合角色嘛。如果角色脸上没有爆发出来，那你就不能爆发出来。 就是一切要以塑造角色 为主。对，毕竟是有画面在的。 是的， 不然就心潮澎湃。 心潮 讲了个冷笑话。高冷。 好冷，果然是 包袱。 是。那我们知道小绿和小蓝当中，除了小绿和小蓝这两个主要角色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角色。比如说小亚麻。 对， 作为 机器人小绿。 是机器人小绿。其实我倒想提一下小亚麻，我不知道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你们对小亚麻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 小亚麻其实是一个设定上就是个人理解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姐姐。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漫画当中小亚麻的一个形象设定。这一篇叫魔法少女，具体讲的是什么呢？就不告诉你们，自己去看漫画。 乔阿麻其实登场的次数不多，他大量登场的是在机器人片，作为小绿那个小蓝的邻居， 口出狂言。 然后他其实还有在很多其他篇章客串过同事，客串过警察，然后还有也是研究员的身份，也有 好像还客串过某人的女友之类的角色，有没有？ 也有， 有过，有过。然后刚才说的那个 Bisco 就是他单独为女主角的一篇 魔法少女，了解一下， 终于当了一回女主了。 终于当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小绿和小蓝还有机器人小绿的一个漫画当中的人物形象设定。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机器人小绿的这种形象设定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萌啊。怎么样卡子？ 刚才 我就看到 进入我被挡住，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刚才我说小美好过分哦，把那个星潮老师挡住了，然后小美就默默地把那个拖到三三脸上。 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做的什么？等星潮 不要不要 挪到你的脸上。 这样过去 就是手部抢劫。哎呀，完了， 满足你，看着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来说，现在你是作为真小绿来说话了。 是是， 要我要是你，我就按照台词念一下，抢镜。 对对对， 好生气。 我刚刚光顾着说这个了，说什么来？问我什么来着？ 那你就是对这个人物形象感觉怎么样？就是每个人的人物性格特点。 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脑洞？就是创作的话，其实像我自己，大家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写小说嘛，写一些东西什么的，画一些画 什么的。还 会 写小说啊？爆出了什么值得了的东西？ 就大家都会中二写一些那个小小的东西，然后但是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枯竭，但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面，这么多的性格，然后又能透露出这么多的值得去思考的东西，好厉害。 我看弹幕当中我们的嘉颖说哈哈哈哈，整整齐齐，说要背档，大家三个人也要整整齐齐背档了， 大家整整齐齐 把它横过来。 还有我们的这个白粉渊说机器人真可爱啊，也有非常喜欢机器人小绿的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1了，今天说好的要送给大家礼物的是不是？那我们就开启第一轮弹幕抽奖吧。现在我们的星潮来给大家号召大家发的弹幕是什么？ 就发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吧。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所以大家想要笛子大大的亲笔签名海报，现在就可以在弹幕当中刷起来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那我们现在也把我们的手机交给星潮，让星潮自己抽一位幸运的小伙伴。 好， 怎样？现在大家可能都演输我，但我们这个直播稍微有半分钟左右的延迟，所以星潮可以稍微再等一等，等大家刷起来的时候可以从我们所有发来弹幕的小伙伴里面抽取。 好，出来了， 好，开刷了。 好，我们可以再刷一下，大家现在为了 刷起来，刷起来， 希尔的荣耀。 马达已经偷偷拿起手机开始刷弹幕了。 啊，我现在特别想问，有没有小伙伴默默说伯伦希尔是什么？其实提到这部作品，伯伦希尔和修伯利安算是不得不提的两个神秘的机械。 星潮老师非常沉的， 就这个了。 就这个了。 我闭着他眼，然后一睁眼就是这个人， 叫做什么？ 哇，这个人的名字我可能不太认得。为什么 起名字？那你知道吗？名字起的好， 这样吧，你还是截图吧，你截一张 啊，好， 也留下证据。 这个，我知道王希好吗？ 叫王希是吗？ 啊，这个昵称我还 有吗？还是 人友好像是 人友， 好像念人友。 这位叫做人友的小伙伴，辛苦您啊，给我们漫游嗨翻天 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来您的 啊，就是 手机号， 人友就是 邮寄地址， 人友就是 人友。 所以人友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给我们发私信哦，发来您的姓名、手机号和邮寄地址，这样我们就会把笛子大大签名海报送给大家了。所以在我们节目下半场还会有两次抽奖机会，所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刚跟大家聊了，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当中会出现几个人物形象了，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都是分别是什么？感觉这是个得罪人的问题。 我 有没有比较偏好？ 老师先来 说什么呢？ 老师先来。 可是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搞事情，知道吗？ 搞大事情。 我还挺喜欢几率的，其实真的就是那种属于人类不存在的单纯，人类永远都不会有的那种单纯，是最洁白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想拥有一个几率， 对对对，每个人 养在自己家里， 这个感觉很贴心、啊， 而且、 啊、 然后再养个仓鼠是， 而且人兽画的超可爱啊。所以就我还挺喜欢几率的， 而且在动画当中，我们的几率它那个耳朵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 就会有一个 还挺巧妙的， 那个那是充电的指示灯吧？ 嗯， 充电指示灯 会变黄， 用以区别人和机器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设定，貌似在什么电量20%以下，那个会变成黄色，然后电量 会变成橙色，然后 对对 对，会有一个 打开之后还会有各种。 会有各种 接口， 对，会有各种接口。 之前这个也是有一个那个狗姐，就是 监制 阿斯卡斯克，他在微博上还特意说了，因为动画的设定是在脖子后面嘛， 对， 然后其实为了效果，就是他自己发了微博也说清楚了，然后就是其实跟漫画设定不是特别一样。 哎，但是大家要想象一下，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人家都是找一个充电宝充电，直接带一机器人插在那，就好像 这出去 感觉是一个很奇妙的话， 其实有点诡异。你的手机连着另一个人的耳朵， 有人会说：“天哪，这是什么改造人项目吗？” 天哪， 是。 我觉得新娘老师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我也喜欢纪律，就特别是首先它可爱，然后又是，而且可以设计成自己喜欢的人的样子，然后对你就可以每天看着他，看着他，然后让他去拿外卖，拿快递。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特别感人的话 啊，对，就是 看着他拿外卖， 单纯的让他拿外卖而已。 好过分。作为小几率的主人小兰，你有什么话要说？ 怎么办？我可是个活生生的蓝厨啊！我是要为蓝。暴灯的选手， 暴灯的选手， 对啊，小兰其实我觉得她每一篇性格都不是非常的 一样 ，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她在机器人篇里就是非常睿智，虽然就是还是会有非常内敛可爱，羞涩的时候。 我觉得她非常萌，就是她的智商降到零的时候，一般都是面对小绿的时候， 就是非常可爱，但是她在面对自己设计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是特别侃侃而谈。就是漫画里经常吗？就是他一开始投入想要讲自己跟工作有关，就会特别投入。 对，这种反差萌 太可爱了， 就智商突然从好高又到好低，这种感觉。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非常正义，我今天是代表正义的骑士， 你是勇士， 代表正义的96级的骑 士，正义的 96级。哭这个梗了， 打满级1000是不是？ 满级1000打不过。 所以三三的意思就是我喜欢我自己，就这种。 哦、那既然这个场面是不是应该就是我喜欢小绿，小绿人多势众， 对，两个人合起来成一个完全体，打不过。 可是今天的直播间变成了一个几率的粉丝交流活动。 哎，那么小美姐呢？ 那我就只好为我们女性角色代言了。那我也想亚麻代言一下好了，就是不走寻常路的魔法少女。至于为什么不走寻常路，大家可以从魔法少女那篇去看一看我们的， 就是要看漫画。 对， 但我也特别希望就是今后的动画当中可以有多一些的小亚麻的戏份，因为我觉得这个少女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同时又非常呆萌，而且还就像刚才说的很特立独行的一个人，就她可能不会像大部分的女孩那么希望就是追求一些玛丽苏的情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其他的人物， 是包括在后期我们只提一下名字，但就不具体的就是来聊，比如说辉宇， 对， 包括医生， 好喜欢他们， 超级崇拜蓝前辈的小伊维， 伊维， 这些都是谁呢？ 这些都是谁呢？ 看 漫画，看 动画，看 漫画或者漫画当中找到答案了。 我发现这个对话有问题，就没有人提到小绿本人，就连新潮老师也没有提到小绿本人， 并没有人提小绿本人。 天哪！ 为小绿代言一下，为小绿代言一下。 所以我觉得小绿真的是就是大多数的他的特点还是就是比较冷静，然后能够处理很多事情，对，还有待人之术， 理性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尤其在机器人片里面，小绿和小兰两个人其实。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小兰就是一个他感性包含着理性的人，他你像刚才那个三三也说了，在谈到他专业领域的时候，他是非常理性的，他是能非常清楚地说出来他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但一旦碰到感性的区域，与人交往也好啊，社交也好啊，他就会变成一个智商为零的人。 所以这也很像我们现实当中大家的对待感情的一些反应。 对对对对， 可能你在工作当中学习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有原则非常理性的人，但是可能遇到自己 喜 欢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坚持自己的那个原则，也愿意去为自己喜欢的人去尝试做一些自己之前不会做的事情。包括大家可以从机器人片里面小绿的一系列情感走向，等到之前他不会接受一段感情，但慢慢他会觉得那既然你愿意尝试，那我也愿意为你去改变一下 下我自己、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点、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啊。那我们下半场回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会有抽奖环节，所以我们稍后见啦。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国产动画早期虽然是以儿童向为主，但也诞生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品，而且题材丰富多彩。在这里我们简略为大家介绍几部代表作。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大闹天宫，太一国画的水墨工笔和根基，结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第二部蓝猫淘气三千问，主角蓝猫和小伙伴们一边冒险，一边向小朋友们讲解宇宙星空、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生物百官等方面的知识。第三部《宝莲灯》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艺术价值上或许无法与《大闹天宫》比肩，在商业上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片中的几首插曲均是经典，传唱至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失为迪士尼动画模式的一次成功模仿。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产动画的概念在我国反而逐渐固化了。不知何时起，大家好像默认了动画片就是给小孩子看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产动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进步，反而更加的低龄化和幼稚化。幸运的是，国产动画并没有就这么一直迷茫下去，在国外优秀动画和二次元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从《狐妖小红娘》到《镇魂街》，再到《一人之下》，国产动画前进的步伐虽然略有蹒跚，却充满希望。层出不穷的作品不断为它注入新鲜的血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国产动画焕发第二春。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动画小绿和小蓝当中主角小绿的声音演员星潮。欢迎星潮，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看见，看来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729手工厂的配音演员新潮。 嗯，欢迎新潮，还有我们小绿和小蓝当中官方 coser 啊，小绿和小蓝的这个 coser 分别是卡兹和三三，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我是三三。 嗯， 我们的魔王今天非常的高冷，就是偶像包袱比较重，是吧？ 对，我就是高冷的介绍我自己。 刚才感觉那个三三看了一眼卡子，意思是我要替你介绍一下你吗？ 对，好好说话，注意措辞。 好好说话 打不过 。大家好，我是卡兹。 嗯，欢迎三位。那我们刚才其实，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呢，我们的新潮有给大家来聊聊自己理解的小绿嘛。今天其实小蓝的声音演员就是小双，他今天没有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但是我们也找到了一段他关于小蓝的理解的一个采访，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手工厂的配音演员孙少卿。之前在微博上看过一些特别可爱的火柴人，我觉得它剧情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即便是以火柴人这样的形式都特别受欢迎。难忘的事就是一直在，也没有一直在，但是也喊了比较多，就并且我在这部动画中第一次配了老年人这个年龄段的角色。目前配过的内容里边最喜欢的是魔王篇，我觉得那个比较搞笑，特别有意思，笑点很足。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一切顺利，平安健康，安康喜乐。咱们这个动画《小绿和小蓝》八月份就要全网开播了，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哦。 刚刚看完了这个小双对于小蓝的理解，那我们的新潮对于小绿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就是关于小绿这个角色，其实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马达说，哎，那机器人小绿也是新潮来配的，然后小绿本尊也是新潮来配的。 但其实这两个角色他们性格上面还是有蛮多差 的，对呀、啊， 完全不一样吧。 那在配音当中是不是也会 就是会做出来一些差异化的处理？ 因为机绿这个角色其实相对来说很难，因为你要又要有机器人的感觉，然后他到后期又会越来越像人，所以尤其在这个过渡期的这个变化是其实是挺难掌握的。 就是他又不是人， 对， 但 他 又慢慢的有了人类的那种感情， 通过他的学习又慢慢的越来越像人，所以这是一个还挺难把握的。 而且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设定，机器人小绿就是按照小绿的形象去设计的， 对， 所以他又要像小绿，又要和小绿做出来区别，所以感觉真的是一个、 就是、辛苦生 命了，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我们也非常期待新潮在后面机器人片当中的一些表现了。那刚才也提到了说动画当中我们的小绿和小蓝的形象人物形象设计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算是大家出场率非常高的一件服装了。但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好像我们的小绿和小蓝还有其他更加丰富的人物形象设计，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睡衣。 好的，看看刚才这个怎么样，大家比较喜欢的服装都有哪些？ 睡衣。 睡衣。喂，为什么？ 看上去 很有生活气息， 看上去穿起来很舒服吗？ 真的非常舒服。 刚刚是不是偷偷聊到你也有那一件？ 他买了一件。 我买了一件。 你明明是身为小蓝，就买了一个小绿的睡衣。 难道 啊、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不要说出来，真的是。 就有些话藏心里就好了，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是北京时间晚上7:39啦。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轮弹幕抽奖即将开始，我们把今天第二份礼物发出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卡兹。 好， 来，卡兹，手机给你，来给大家说一说，让我们小伙伴要刷起来的弹幕。 好，大家赶紧刷起来！等一下，我先摘个手套哈。要发的弹幕不是我，先摘个手套。 哇，能让我们的魔王绿摘手套，看来是一项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呢。 好，其实大家可以猜到吧？我觉得就是为了伯伦， 然后到时候弹幕就开始刷偶像包袱，偶像包袱。 也有刷，大家都可以猜得到吧？这 次摘下我的手套。 好了好了，就是我们要刷那个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的下一句，就是因为刚才之前他们就是怕我嘴瓢，我要一字一句的来说，以修伯利安的名义， 以修伯利安的名义， 对，只要刷这一句就可以了。 请大家快快刷起来，以修伯利安的名义。 不知道谁能够得到魔王的灵性呢？ 是，能不能得到我们这个？ 好，希望不要挑到我不认识的字。 你 不能说了文化 都不认识，字认识。 好，那 就是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就是起一些比较简单的名字，没准 不然可能会抽不到奖。 干马达， 就是因为看感觉看的不认识啊，跳过哇，这个字不认识。 好， 哎，真的有的时候很想读某些小伙伴的弹幕，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字好复杂。 而且看到了很多很眼熟的小伙伴， 哎 哎，好，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我们来看，超级好吃的橙子。 超级好吃的橙子，哇哦！恭喜这位小伙伴，那您将获得由笛子大大亲笔签名的海报一份。那希望我们这位橙子小伙伴啊，赶紧把您的姓名、手机电话，还有您的邮寄地址发给我们，那这样我们就会把礼品邮寄给您了。我们第三次的抽奖安排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还有一次机会。那最后一次的机会就留给我们的三三了， 真的 压力山大，是不是？ 感觉抽谁都不对，谁都想送一份，但是只有一份。 所以看一看我们哪位小伙伴最幸运，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有聊到嘛，其实在我们的动画当中，像机器人篇呀、魔王篇呀、什么日常篇呀、网络篇呀，其实各种的分类不同的小故事都已经渐渐的开始展开剧情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集不落的去追番呢？这次， 就是太 甚至这个问， 这个是创作者是属于 对，就是被迫性一集吧。 镜头是被迫的吗？ 我是先一次性看完好多好多集，我相当于在看样片的时候嘛。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我起的比较晚，然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今天更新的东西，今天没有，很寂寞。 因为这次我们小绿小蓝采取的是日更的形式，这个其实在国漫当中也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样态，因为我们知道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更新一个五集左右的动画，那在周六的时候就会给大家一次奉上20集的长篇动画，感觉因为经常大家会说啊，我等更新会等一个礼拜，真的是非常难熬。但这次小绿小蓝在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温柔的， 大家 我还是很虐心的。要是周一到周六日更，然后从来没有这么期盼着周一的到来，因为周日看不到。 喂，这就是属于周更的时候带 太贴心了。 周日你可以看漫游 嗨 翻天 啊！对啊，对啊，哎呀，这个。 广告鬼才， 天哪！ 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大家说忽然想改名，六个好像是六个 B 站的那个 B， 了解一下。再来看看大家说日更非常开心，还有这部真的更新很快，大家还说我猜是什么那个。世界末彼岸花丛中的结界，这也是属于一个 哎，这是里面一个就是小故事， 是 一个梗， 都是一些大家常说的那些梗， 那 属于绿总的反差萌。 提到这一部作品当中，刚刚提到什么魔王篇啊、机器人篇，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世界观的设定，让每个人挑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吧。 你说， 来说。 三， 人多势众，欺负人。 谁让你才有只有九十六级？ 就是两个绿总跟你说。 好好，两个绿总跟我说，我不是会紧张的说不出话吗？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魔王篇的，因为魔王篇的小绿在吉泽老爷在首映里介绍的时候都已经，其实他有介绍过，他觉得魔王篇的小绿相对于其他篇章的小绿来说，性格是一个比较特殊，也算特殊， 有点算又高冷但是又很萌， 对，也会很搞怪， 这不太像一个魔王，也是不走寻常路的魔王了。 对，但是魔王篇其实相对其他篇来说，我觉得更有意思，而且就是感觉非常有画面感， 而且魔王篇在后面还会涉及一个很有哲理的 剧透胖时间。 这个哲理是什么呢？ 大家要看， 期待和寻找了。 那卡兹， 机器人篇我还要说吗？ 你换一个吧，你说说机器人篇好了。机器人篇的一个背景，大概故事背景。 我觉得就是小兰，就非常厉害的小兰，然后就发明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然后就是会对机器人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一些探讨，就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它里面不但会讲就是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在未来的一些发展啊，包括人和人工智能是否被取代啊，那种就像比如说海底两万里，它会说让人更加去期待那种人类探索那个海底的愿望，然后我们就发明了潜水艇嘛，然后它这个或许就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我觉得 就是人工智能的展望也会融入其中。 是， 但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是冲着感情先去的，是不是？那我们的新潮就来介绍一下，像日常篇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络篇，剩下几篇的 日常篇和网络篇其实都是一些小单元性质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基本没有联系，然后人设也在随之改变。 新潮大大就最喜欢的一个短片或者长片是什么？ 短片或者长片啊，我特别喜欢御风者，所以我特别期待下个礼拜或者是什么时候御风者下赶紧更新。 哇， 我觉得那篇 还记不记得里面的台词？ 完了，就是发言很危险，一直在诱导他剧透。 哎，这你知道吗？就是马达提出来的问题的难度都是 SSR 级。你别说，就是你现在跟我单立一步，让我说出来具体很准确的台词，我觉得都就比较。 哎，像我这种死忠粉就不一样了。 喂，就有人看二十集也不过分好吗？ 这是倒背如流的。 对，其实我就超喜欢那个背包侠。 背包侠。 而且尤其实背包侠。就我看的，就我看漫画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戳我的一点，对， 你是哪一 点？尤其就是那个，就是小兰，就是小绿那个去世之后嘛，然后小兰说，就是我一直奔波着做了许多不重要的事情， 别看稿啊， 而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对，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也是嘛，有时候追逐名利，却忽略了就是身边 默默站着的朋友。 是， 尤其像这种可能陪你白手起家的朋友。 对， 所以有句话叫做“苟富贵，勿相忘”。开玩笑啊，那其实刚才马大提到的，这个背包侠篇和我们新潮提到的御风者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动画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些短片也好或者长片也好，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发来跟我们互动，然后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有这个动画党也有漫画党啊，这个漫画党表示哭死，但我觉得动画党随着剧情的发展是不是也会迎来一波一波的各种弃刀片的冲动？ 不要着急，动画慢慢的，都会有的，都会有的。 我以为不要着急，刀片会有的， 都会有。 其实刀 片总会有。 就这部动漫，就唐中带刀，就刀中带糖。 对，你能找到很多扎你的地方。 还有 吃着糖，突然一口玻璃渣。 看到大家有提到纪念物，纪念品，大家有没有印象？对， 有。 还有大家看看。刀尖舔糖， 我觉得动画党好辛苦啊，就要寄两份刀片，一份是寄给笛子老师的，一份寄给动画组。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那我们的这个卡子三三包括清朝都是和小绿小蓝缘分非常深的工作人员了，那大家就是在为我们的小绿小蓝付出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时候，和我们的粉丝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非常感动到大家的瞬间？比如说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或者跟我们的粉丝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暖心小故事？ 我觉得很多， 嗯，多， 真的。 能不能举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嗯，我先随便说一个吧，就是，这个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笛子老师和这部作品，就是他的粉丝，就是真的是很最好的粉丝，就他们不光是很温暖、很温柔，然后也会对很善解人意，我怎么说呢？可能一个是大家是被这样的老师吸引过来聚在一起，也有可能是老师他画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就会大家就逐渐变得像一家人一样，然后就真的特别的温暖。 哎，因为我们故事当中很多小故事也是走的治愈暖心的这条路线，所以感觉粉丝小伙伴也是非常温柔的一些小伙伴。星长， 我参加这种与粉丝互动比较多的活动其实还不多，所以这方面其实我还比较匮乏吧。 哎，那我不知道你平常在配完音之后会不会去网上看一下大家的评价？ 肯定是会的，因为其实 悄悄的看一下， 就悄悄的看看一下，就第一遍我可能早上起来10点我就看一遍动画，然后那时候可能弹幕还比较薄，可能下午的时候我再去看一遍，去看一下弹幕之类的。 专门去看有没有人夸 还好，就是不要有太多出来骂我的，我就其实因为接下这个角色我压力其实很大，如果这个故事或者这部作品本身其实我没怎么听说过或者怎么样，我单纯的以工作的态度去对着他的话，其实对我来说还好，骂也好夸也好，我尽力的完成我的工作了，但是偏偏是这部作品我本身也很喜欢， 感情 对，我是所以这方面压力是很大的，也很感谢各位粉丝的认可，这个真的是特别， 也非常感谢各位读者。 我跟卡子也是这部漫画的粉丝，我们俩最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本来是粉丝，然后又接到了相应的工作，我刚接到的时候就是在屋里已经 刚听过，超开心的， 对， 超开心， 疯狂就 对。 然后终于可以自己出一下自己喜欢的 角色 了， 对， 那有没有就疯狂的给身边的小伙伴去安利这部作品？ 有啊， 包括你们两个有没有一起去看过这个动画更新之后有没有去看过？ 有，看完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先暴打卡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平常会出很多落地活动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结束完了就是不会卸装备嘛，经常出门，真的觉得卡兹就是不知道是太入戏还是怎么， 卡兹坐在旁边表示紧张， 出门就迷路。然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跟他说：“好，我们现在要回去，走的路是西边，我们往这边走。”他直接就指着东边说：“ 完全相反的另外一 边，完全相反。”导航告诉我要往右转。一定要往右转，右转是对的。我说你信我，我们真的是要往西边走，从这边走是对的。然后他就坚持要走那边，然后我只能安静的微笑，然后拖着他走到正确的路上。 卡子难道坚持的真的是只沿着左路走是吗？ 我是被导航骗了，就你才是科技担当。 你要跟一个聊左右的人聊东西，怎么可能出现？你就应该直接把他打晕然后带走。 但是 他打不过你。 其实北京的路就是东南西北还是比较明晰的。 其实有的时候 怎么办？这和小绿一个属性。 有的时候街上我们穿着那个衣服，街上会碰到一些粉丝，他们就是经常会喊，就刚才我们抽奖的那个台词，就是为了伯伦希奥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要接嘛，对不对？我们就要接那个以修伯利安的名义。就刚才我们不是说有很多工作啊，都会一直就碰到粉丝，然后他们都会就很多都会上来喊，就为了伯伦希奥荣耀，我们就为了修伯利安的名义，然后就说很多遍。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累的时候，就比如说大概4-5点，就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们已经真的很累了，我们两个人就已经颓废。然后对面还说为了伯伦希奥荣耀，我们就英雄们亮名义。 哎，给你提个小建议，你们可以拿一个收音机把它录好之后 放一个小喇叭。 啊，这是循环的那个放。 以修伯利安的名义，以修伯利安可以无限循环， 好便利啊！为什么没有想到？下次要提前准备一下。 各种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啊，那我们知道，这小绿小蓝也是一部非常有正能量的作品了。不知道这部作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好，或者感动也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每个人说一下好不好？小绿小蓝给自己带来的生活上的。 那我先说哈。我。其实机器人片里面小绿对于感情的这方面是让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因为机器人片里面的小绿他给大家的形象其实是那种在社会里摸爬滚打 过的人，就他对于这方面其实应该，我以为会看得比较所谓的开或者怎么样，但没有想到他会是那种对待感情无比单纯而且专一的人，不允许一丝的那种杂质的人，这个是给我感触很深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没有任何私心和杂念。 对对对，就是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有一点不喜欢你，我都不会开口的。 所以这是让信潮非常有感触的一点地方。 对， 那卡子和三三。 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刚才那个，我要再强调一遍，就是迪斯老师的漫画不但有刀，但是就不但有刀，而且能够，哎，这个句式有点问题， 行是更加能够沁入大家心脾的吧，应该 对都有，在这个唐和刀的交织之下，就是觉得能够让人变得温柔，然后能够让人更多的去懂这些道理，然后渐渐的就会融入成就是现在在发弹幕的大家的这些人，就是变成和大家一样温柔，一样会包容别人，一样会懂得更多的东西。 三三， 其实光说唐立带刀，很多短篇故事我觉得是反映了一定的就是社会现状， 对，就很有现实意义 啊。对，然后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反思， 比如说社会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大家都有一篇 具体什么要 请 大家看看， 是的啊。那说这么多，我们现在来抽我们第三轮奖好不好？ 好，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们幸运的小伙伴是谁？ 哇，真的， 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要让大家发的弹幕是什么？ 小绿、小蓝动画赛高。 小绿、小蓝动画赛高，大家可以刷起 赛高 我们的弹幕了。那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潮还有我们的卡兹三三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的 QQ 群5675566935567556693，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不妨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这样我们每周日这个邀请到的嘉宾都会在群里面提前做一个预告，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 B 站直播账号。那最后我们的三三来抽取这位幸运的小伙伴吧。 哇，刷得好快。 我想说如果人游同学和刚才的橙子同学海报不要的话呢，下面会打上我们的地址，把 对对对对 对 对， 把海老师的 签名， 对，我们都没有，我们都 没有， 非常想要， 我们也想要， 1、2、3， 哪位？ 哎，这是 完了又 不加油加油加油， 你们是名字取的，沉默了， 不要犹豫， 来来来， 什么绿鲤不是绿鲤鱼是好吗？ 绿鲤不是绿鲤鱼，这位鲤鱼小伙伴发来我们的那个这个姓名， 小伙伴 还有手机号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海报送给您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6，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 相信你的灵魂，大波不必的天分，不愿在原地乖乖坐等。你的坚韧，你的温润，所有的回忆躲在生活的时分。相信是小卫星的美梦，发现我的世界就缺少最后块平板，显得还不够完满。说到弥补缺憾，连空气都变柔软，时间分出点燃火花闪烁，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无论是泪水还是幽默，心安心交付于我，再次回到梦境，仰望天空树荫，会发现却已经熟悉的剧情，是相遇的声音，无限的可能性，请让我朝着你坐在这里光速飞行。平凡生活像是迷宫，看不清出口，无尽的粉失去青春了，憔悴完美的直播，可你 褪去色彩，一切会从头再来。这块画布空白，每个人都可爱，一无所有到白来，无尽循环的平行宇宙中，未来和过去紧紧穿梭，从今天和我。